等他话说完，僵直状态走过，唐柔立刻操纵角色龙牙捅上。这满级的战斗法师技能很全，但唐柔目前只亲身接触过40级以下的高阶的那些技能，还陌生得很，也不会用。之前加点的时候，他所用过的技能被他通通加满，富余的技能点则是乱用了一气。 此时这场战斗唐柔是很认真的，所以丝毫没去想要试验一下自己没用过的高阶技能，只是捡自己熟悉的用。论着PK战斗， 那唐柔已经是远在普通玩家之上了，神枪手玩家立刻被贬得满地找牙，哪里还有半分心情来调戏美女。另一边陈国的朱烟霞也冲了过来， 丝毫没有客气地冲上来和唐柔二大一，那哥们的处境自然更是艰难。多少年活动都没有出现过这些事儿，连解说都有点思维跟不上。半晌后冒出了一句：“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两位美女观众刚刚还组上了队。”而此时诧异的不只是观众席，连职业选手席上的职业选手都看得认真起来。 哎，那个战斗法师的玩家好像蛮不错的样子啊。 一人看着场中比赛说着：“操作很快。” 职业选手级别的，一眼就看出唐柔最强悍的地方在哪里。 哎，但还不成熟啊，刚才这个地方怎么不接一个怒龙呢？ 一人遗憾地说道。怒龙穿心破，战斗法师60级的一个高阶技能。 此时却还不在唐柔的攻击思路之中。可怜的神枪手玩家还想在美女面前威风一下，结果被两个美女组了队的痛扁。听到解说说到两人还组了队后，顿时十分不服气，一边在地上爬，一边扯了嗓子的喊：“ 赖皮，赖皮，还带组队的呀！”场馆里顿时笑成一片。 解说甚至还去侦查了一下规则，而后在解说中直接回答：“规定里没有说到这个，不过既然没有禁止组队，那当然也是许可的吧。”场上发生的所有，大家都是看得真切，根本没有人同情这家伙。此时被两个美女痛扁，大家看的也是十分带感，掌声连连。 不过转播比赛的导播此时就有些不知所措了。现场观众比较自如，能看到比赛全貌，乐意看哪儿就看哪儿。可是他们从电视转播出去的却只能有一个画面。从现场反应来看，明显大家都在观看地面上的 PK。 可是这毕竟是一场跳高的活动啊，难道不去转播在上空比拼较劲儿的职业明星？ 去转播地上胡闹的三个普通玩家，导播这边有点乱，弄得解说也有点稀里糊涂。这个解说是电视解说，现场方面其实是赛场上的那个司仪，但比赛时当然不能放两个声音出来一同说比赛，所以也都是电视解说负责。此时现场大家都在看 PK。 但导播那边却是给的上面跳高的画面，解说无奈，只好去照着跳高解说。但是就连他自己的心思也都在下边的 PK 上。这神枪手玩家今天是完全准备依赖到底了，完全打不过陈果和唐柔后，这家伙居然开始选择跑路，这个举动立刻引起了玩家们的思考。 他这样一直跑下去，会不会跑出地图，直至跑上观众席呢？唐柔是不喜欢放弃的人，陈果也早被这家伙搞得暴躁起来，两人都没罢休，操纵着角色一起追了上去。三人一前两后，笔直冲向地图边缘。现场观众有不少都站起身了，都想看看到了边界时会发生什么。 结果，那神枪手眼瞅着就要出边缘了，却突然变向，朝着边缘转起了圈儿。观众一看都怒了。 这是和群众的意愿作对啊。大家都想看你跑出地图来着，结果你跑到距离出图还有一步的时候开始转圈，这是调戏完美女又调戏所有的现场观众啊。场馆里顿时嘘声一片，不过不一会儿大家却又都安静下来，因为从电子屏上他们这才看到，原来并不是这神枪手存心调戏观众，而是这图到了那边缘的确不能再跑。观众们看赛场上的全息投影不知此局面，但是此时的电子屏上给出了这玩家电脑中的游戏视角，这地图其实也是有边缘的，此时他碰了墙可不只能转圈吗？但这转圈又没能坚持多久，陈果和唐柔兵分两路，终于把这家伙给截下。前有狼后有虎，这玩家倒是顽强，又是抵抗了一会儿后终于是被挂掉了。现场掌声一片，唐柔和陈果两人的角色这才雄赳赳的又回到踏板底下跳高去了。第一场跨栏大家看到了枪王周泽楷的华丽，第二场看到了普通玩家带来的一场闹剧，现场气氛热烈，不过职业选手这边却是意外的冷静。这乍一眼看去，职业选手席这边交头接耳的场面真是十分多。怎样？各大战队中几乎都有人在如此说着，他们所关注的人当然就是唐柔。 嗯，手速很不错， 一个一致的看法。 不过有一点很奇怪啊， 某战斗法师说着， 我一路留意下来发现他没有用任何一个40级以上的技能，无论机会有多好他都不会用。 是觉得那个对手不需要出大招吗？ 或许吧，和他比实力的确相差巨大。 议论声中，陈果和唐柔的角色又都回到了场中央，二话不说继续开始跳踏板。此时苏沐橙等四位职业选手已经距离顶端不远，那位观众也已经过半，陈果和唐柔这才从头开始。但演了这么一出好戏后，观众们倒是很支持两人，不断地鼓着掌叫着加油。几分钟后，四名职业选手相继登顶，苏沐橙守住了他一开始的领先优势，夺得了第一。其他三人相继上来，却都知道这场比赛的焦点其实都不在他们身上了，而是现在还连四分之一都没跳过的那两名美女玩家。四个职业选手在顶端踏板上一字排开向下张望着，这跳高比赛落脚点这么清晰，要论难度比跳罪恶之城的中塔要简单许多。陈果和唐柔在现场的鼓励声中也没露怯，专心一步一步地跳着，虽然不比职业选手那么迅捷，但是好赖也是没有发生过失误。 加油，快到了呢。 两妹子也是互相在打气，看看头顶，那名观众玩家此时也已经登上顶端，全场就剩他们二人。 加油加油， 现在观众也在整齐地呐喊着。 哎呦， 突然观众们齐声一个惊叫，就看到陈果一个操作不准，竹烟侠跳向高处时力量未够，没踩着踏板便朝下坠来，结果就看唐柔的战斗法师一步跳出，半空中挑出了一个天机，正中竹烟侠的身上。竹烟侠浮空而起，落下时却是正落在了他要跳却未跳上去的那块踏板上。 小唐， 陈果叫着，连忙转了视角朝下一看，结果就看唐柔的战斗法师在落了两层高度后便又站在了一块踏板上，却是在出这一锚时就已经看好的。 我没事， 唐柔笑着说。现场顿时又是掌声一片，一样是攻击，但是两个朋友之间是拿攻击来相互扶持， 比起那些相互下半拆台的打斗，此时的这一幕让观众们觉得十分感动。就连顶端的彩板上也传来了掌声，却是几名选手让他们的角色做出了鼓掌的动作。陈果的朱烟霞在踏板上重新站起，没有急着往上跳，等到唐柔的战斗法师再回来这一高度，两人这才继续努力。这之后一直都是顺风顺水，两人终于是在全场观众的欢呼声中跳上了顶端。现场的司仪立刻是借着这气氛，进一步将全场的情绪推向高潮。七个站在顶端的角色又是齐齐朝四下观众做了做挥手的动作，而后就一个个消失了。比赛台的方向，几人一个个的走了回来。 恭喜沐橙得了第一，有什么想说的吗？ 通常情况下，冠军都是最后一个采访来压轴，但是这次司仪却是反其道行之，上来第一个提问的却是夺冠的苏沐橙。 很高兴，不过最高兴的是在这样的比赛里能看到很让人开心的一幕。我记得某个人经常说，荣耀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游戏，我很喜欢这个说法，而他们两个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我觉得很感动。 苏沐橙说着。 这也是你特意点两个可能是伙伴的观众上来最想看到的是吗？ 司仪说着。 是的，谢谢他们的出色表现。 现场掌声一片，司仪也已经立刻走向了陈果和唐柔，他们两个俨然成了这一环节的主角。 恭喜二位，看现场的反应我们就知道，不只是沐橙，全场的观众都很认可你们，你们觉得高兴吗？ 当然。 陈果其实很想说这个问题白痴死了，但是直播节目忍了。 两位在游戏中表现出的友谊确实很让人感动，请问你们是认识多少年的朋友了？ 两年多吧。 陈果继续负责回答，唐柔负责在一边微笑。 两年多，嗯。 两年的时间不能说是刚认识，但又不能说是老朋友。司仪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说法，卡了一下机后飞快道， 看得出两位的感情很好，你们是通过荣耀认识的吗？ 不是。 陈果诚实的回答，答案却有些不应景。 哦，那现在一定经常一起打荣耀吧？ 这个以后会的。 以后？为什么以前不呢？ 因为他刚玩荣耀没多久啊。 陈果望着唐柔，这一次最大的骚动居然是来自职业选手席。判断一个人的实力当然是他们最具眼光，这个引起他们关注的美女玩家此时竟然说是刚玩荣耀没多久，那么他方才那种操作的表现含金量可就大不一样了。 没多久？那是多久啊？ 司仪问出了一个职业选手们都很关心的问题。 一个多月了吧？ 陈果说。 一个多月？是说这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荣耀？ 很少的接触过一点吧。 唐柔说。 很少又是多少呢？ 就是偶尔帮他打过一些竞技场，还帮我完成了神之领域的挑战。 陈果主动补充。全场哗然。神之领域的挑战，一个很少接触荣耀的人竟然可以完成，再看此人刚才 PK 时的操作，哪里像一个只玩过一个多月的新人，多少玩过数年的玩家都没有这样的火候呢？职业选手这边更已经是在面面相觑了。神之领域的挑战，那个玩家心目中很难的东西，在他们眼中根本不算什么。唐柔操作有多强，他们理解得更准确，也更知道只有一个多月就有这样的水平意味着什么。如果说之前对于唐柔职业圈的评价只是哎呦这个还不错使得眼前一亮，此时得知这人只是一个多月的新手后，那可就有几分惊艳的感觉了。虽然唐柔让大家充满了诧异，但毕竟这并不是为他而设的舞台， 这里是全明星周末，跳高之后还有其他环节的活动。唐柔再神奇再厉害，此时此刻司仪对她的关注却也只能到此为止了。 一个多月就能有这样的水平，我想这应该是非常了不起了吧。 很顺势的，司仪已将采访过渡到了另外三位职业选手这里。 很了不起，我想或许可以试着考虑到职业圈的发展了。 一名职业选手说着。全场观众顿时又是哗然一片。他们看出唐柔的战斗法师强，却没想到强到如此地步。职业圈，那完全就是另一个境界的存在了，是真正的神之领域。不过司仪毕竟是见多识广，这样的话他不陌生，就是一种玩笑式的夸张恭维罢了。他可不想这个时候再把焦点给转回到唐柔身上，连忙就是像听了一个笑话似的哈哈一笑，彻底将话题掰到了职业选手这边，而后又把余下几个人逐一采访了一下。连那个神枪手也没有错过，只不过到他时全场嘘声一片。此人心情显然也挺糟糕，阴沉了个脸，闷闷地答了两个问题就结束了。而后司仪干脆利落地给几位观众发了纪念品，就此结束了这一环节的活动。这样的结果对于陈果来说已经是相当满意了，和最喜欢的偶像面对面地说了话，参与的活动中得到了全场观众的鼓励，最后还得到了偶像的认可，从哪方面来说都不应该再有什么不高兴的。至于那个损人不利己的神枪手，此时陈果早给忘到九霄云外了。在所有观众羡慕的目光中，两人回到了座位，陈果坐下就是重重拍了叶秀一下。他是一个喜欢把快乐和别人分享的人，虽然他分享的方式比较激烈。 玩得开心吗？叶修笑。 嗯，开心开心。 陈果乐得嘴都合不上了。 哎，小唐同志呢？ 叶修握着拳头伸到唐柔嘴边做采访状。 蛮好玩的。 唐柔笑着说，望向叶修的目光却很有些意味深长。在稍稍的休息了一会儿，又是一些全息投影秀后，司仪已经开始宣布活动的第三环节，打飞碟。这也是全明星周末上的一个传统游戏，有点荣耀资历的玩家都不陌生。角色站在一根圆柱上，而后会有飞碟从四面八方袭来，随便用什么攻击方式击碎这些飞碟即可得分，到最后得分高者，也就是击碎飞碟最多者获胜。 下面有请蓝雨战队的黄少天为我们抽出这轮活动中的四名幸运观众。 司仪一声吆喝，场中一暗，光柱照着黄少天从席位站起走向赛场。这家伙明星范儿倒还真是有点，一边走上场来一边向观众们挥手打着招呼，现场掌声一片。这种超级大神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相当多的粉丝。 少天你好。 司仪上前和黄少天握了握手。 你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都好。 黄少天一开口话就要比别人多些。司仪显然知道这家伙的情况，暗暗也是捏把汗。这活动都是直播嘛，所以电视转播方面对时间控制也是有一定要求的，可不能给这人灌水的机会，不然太耽误时间了。